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423集《妄想之症》。赵普跟着白玉堂和展昭去见太师和包大人，边走便也有些想不通。 这轩辕郎也算是北海众多皇子里面最被看好会被继承王位的一个，可是看他的态度，他似乎并不知道他爹拓展疆土，控制西夏和辽国皇室，准备攻打大宋的事情。 的确，皇城之中一点异样都没有，而且我们也没有找到任何兵马和相关的蛛丝马迹。 那就奇了怪了，那轩辕破怎么就说他爹要夺天下呢？ 会不会是轩辕破自己想篡位，所以骗我们帮忙的？也不对啊，李元昊和辽王分明也跟你通信了。 唯一可能的就是轩辕杰根本不打算告诉他那几个儿子。我在皇城里面观察了一下那十个皇子，论智慧谋略和远见，轩辕破的确比其他人高太多太多了。皇城里面那几个皇子，轩辕杰是当宠物或者牲畜那么养着的，全无智慧可言。 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公孙怀里的小四子不解地看公孙。 爹爹，为什么把儿子当宠物养？ 只有一个解释。 什么？ 轩辕杰根本不爱他这几个儿子，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在毁那几个皇子，已经不是不爱了，而是类似于恨的感觉。这轩辕杰究竟受了什么刺激？ 等众人到了客房，包大人和太师也吃完了饭，正坐院子里边喝茶等他们呢。展昭好久没见包大人了，自然想念，过去行礼请安。这二位朝廷大员在开封日理万机，到了军营倒是突然清闲了，尤其是包大人有些无所事事，整天盼着展昭他们赶紧回来能带来点消息。实在闲得没事干，包大人只好翻阅那一大堆的龙图案卷。至于他在找什么，太师也不太清楚，他忙着想念他的外孙女呢。包大人看卷宗看得时常双眉深锁，太师就笑他劳碌命，不过幸好有包岩和庞玉陪伴左右，俩老头没那么闷，还能想想天伦之乐。展昭和白玉堂将心中疑惑一讲，包大人摸着胡须想了一会儿，就看庞太师。 你有什么看法呀？ 这不合情理呀。你们确定轩辕杰他人是清醒的吗？是不是年纪太大，或者年轻的时候遭受打击失心疯了？ 展昭和白玉堂都下意识看公孙。 他平时看着挺正常的呀，有可能是疯得这么独特吗？ 这个嘛，除非…… 除非什么？别卖关子。 有一种病叫妄想症，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？ 众人面面相觑，都摇头。 和失心疯其实有些像，但是又有关键的不同，就是他本身是正常的，但是就会幻想出一些不存在的东西来，打乱他的思维和行为，他自己却不知道。我以前治过一个这样的病患，那个人原本一家三口，有媳妇儿有孩子，但是一次意外的火灾，他自己受了重伤，媳妇儿孩子都死了。等他伤好清醒过来的时候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 众人都看公孙，想了想，似乎和轩辕杰的情况有些类似。 那个人吧，他一天到晚跑衙门，说那场火是有人放的，不是油灯打翻了意外着起来的。 他们有凭证吗？ 他说他媳妇儿子告诉他的。 不是说媳妇儿子死了吗？ 难道是托梦？ 在衙门里，县官问他的时候， 他一手抓着虚空让他媳妇说话，一手又抓着虚空让他儿子说话，然后问县官听到没有。他们说了，他们是亲眼看见的。 这 怪瘆人的啊，他是疯了吗？ 可他平时什么事情都清楚，一切行为正常，但是就是见识说他的孩子和老婆在身边，平时走路都手牵着手，没事还在院子里推一个空荡荡的秋千跟他儿子玩。 众人都皱眉，觉得有些诡异的同时又有些可怜。 该不会是他老婆孩子的鬼魂？ 哎呀， 庞玉一惊，包岩踹他。 哎，怪力乱神。 是否是他思念妻儿太甚，所以凭空臆造出两个人一起生活？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后来我接触到了一些也是类似的病人，他们一切都正常，只是在某一点比较怪异，会凭空创造一些东西或者人出来，所以我就管这种病叫妄想症，到目前为止还无药可医。 轩辕杰也有冲虚空拉着，叫什么灵儿 啊？如果说灵儿还活着，就是轩辕杰创造出来的，活在自己幻想之中的那个灵儿，但是他们的儿子却没了，然后灵儿还受了万般折磨，和轩辕杰一起回到宫中。女人嘛，看到她后宫佳丽还子孙满堂，自然嫉妒了。北海不是一直没有皇后吗？而且轩辕杰喜怒无常，滥杀妃子又不善待子女，这不像是暴君所为，更像后宫之中有个擅度弄权的皇后。轩辕杰又十分听她的话，而且不知不觉中受她的影响。 众人都看太师，这想法虽然听着有些离奇，但仔细想想也似乎有点道理。难道轩辕杰真的是因为妄想之症才会性情大变？通常来说，凡是一沾到什么儿女私情，争风吃醋，就开始变得八卦了起来。如果期间再夹杂些人命官司，那就不单单只是一件事儿，而变成一出戏了。展昭等人研究轩辕杰的异常行为，聊着聊着就讲到了轩辕杰可能有妄想之症。看他平日举动，似乎身边总有个人，而且性格飘忽，杀光妃嫔又迫害子女，颇有些恶毒后母弄权皇后的样子。 意思是他凭空想象出了一个灵儿，而杀害妃嫔迫害子女的都是那个灵儿的意思。 可是传说中的灵儿不是性情温和、宅心仁厚的郎中吗？ 展昭问了一句，同时他总觉得跟白玉堂有些血缘关系的人不会是坏人。 白灵儿是善良的，可是轩辕杰创造出来那个就未必了。说到底，那个想象出来的人只是轩辕杰自己某一面的一个影子而已。 众人都摸着下巴，很有道理的样子。 我也就随便猜猜，没准有别的原因呢。 众人都点了点头。可如果真有妄想症，那轩辕杰的行为岂不是不可测？谁知道今天那个假的白灵儿跟他说白玉堂是他儿子，明天会不会说不是，后天会不会撺掇轩辕杰杀了他什么的？搞了半天，北海的臣民膜拜的不是以昏君，而是以疯君呐。 早点睡吧，明天一早咱们去狼王堡。 赵普觉得这事情再讨论下去也不会有结果，只能之后再看，于是让众人先各自休息。展昭和白玉堂经过轩辕狼的帐篷时，就听到里头呼声震天。展昭钻进帐篷瞄了一眼，摇着头出来了。 什么情况？ 欧阳他们不知道给他灌了多少酒，照这趋势估计明晚都未必能醒过来。 也好，省得麻烦，由得他睡。 说完，白玉堂拉起展昭的手回军帐休息了。 其实我挺喜欢住军帐的。 我也喜欢。 你不是最爱干净了吗？还喜欢住军帐？ 谁说我最爱干净啊？ 谁都知道你最爱干净。 白玉堂突然一搭展昭肩膀， 我都能搂着只小猪睡觉了，还说我爱干净啊。 展昭愣了好一会儿，才想起来小猪是说他殷十二的假名，然后就气得要去扯白玉堂头发，白玉堂护着头发躲开两步。 妈，你现在就开始拽，拽到100岁不是秃了？ 展昭愣了愣，随后突然扬起脸，搔了搔头，嘴角也微微挑起来了一些。白玉堂见展昭又开始发呆，就拉着他袖子领回军帐去了。展昭仰着脸边走边欣赏塞北的月光，好大好圆，好像个饼。 白头到老什么的，肉麻耗子。 次日一大清早，果然轩辕郎还没醒，连同他那几个侍卫也没醒。赵普无语地看欧阳： 你给他喝的是酒还是蒙汗药啊？ 哎，这个皇子酒量不行啊，才喝了几杯就醉成这样了。 众人看了看门口堆成小山一样的酒坛子，无语地看欧阳少正，那意思啊，这叫几杯。欧阳摸着下巴望着天，表示跟他没关系。 那怎么办？ 留他在这儿等呗，就说叫了他半天他都不醒，等不及了，所以我们先走了。他想去的话可以自己赶去狼王堡。 白玉堂倒是挺开心，不带着这饭桶去可省了很多麻烦，他和展昭不用装的生疏了，天尊也不用化妆戴斗笠。最后众人撇下轩辕狼，启程赶往狼王堡。欧阳少征算了算，又让属下拉了两板车的酒来放在门口，等着大皇子醒了接着灌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